石昭辉说，服务业活动预期指数连续六个月位于60%以上的高位景气区间，服务业企业对近期经营发展前景持续乐观，特别是铁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电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均高于服务业总体水平，位于64%以上的高位。 在调查的21个行业当中，有18个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扩张区间， 和6月份相比呢，增加了6个， 那么也表明服务业的景气面有所扩大，市场需求加快释放，业务总量快速的增长。另外，受高温多雨、洪涝灾害等不利天气影响，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呈现高位回调。 增值税、消费税与附加税费申报表将整合，生猪屠宰更加规范，高层停放电动车或最高罚10000元，在北京领取租房补贴更便捷。8月起，一批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将实施。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8月26号起施行， 凡是在清单之外的领域，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对境内外服务提供者在跨境服务贸易方面一视同仁，平等准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称，自今年8月1号起， 全面推行增值税、消费税分别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纳税人申报增值税、消费税时可以一并申报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等附加税费，表单精简比例超过 50%。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韩国荣介绍，实现多税费一张报表一次申报，以简化纳税申报表，进一步提高申报效率。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加大了对生猪屠宰活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把罚款额度提高到可达货值金额的30倍。司法部立法司局负责人郭文芳表示，生猪定点屠宰场如果被吊销了定点屠宰证书的，他的这个场子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还有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从这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申请这个生猪定点屠宰证书 或者在从事生猪屠宰的管理活动。根据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自8月1号起，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廊、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规定拒不改正的经营性单位和个人，最高罚款10000元。 除全国性法律法规，一些地方出台的法律法规也将影响人们的生活。北京市住建委等印发通知明确，8月1号起补贴家庭与出租人签订住房租赁合同，依规办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通过后，可简化市场租房补贴领取手续。深圳市出台规定明确，8月1号起，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或乘坐人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将被罚款。决胜东京。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卢云秀在帆船女子帆板 RSX级比赛中 获得冠军， 37岁的老将吕小军在举重男子81公斤级比赛中 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金，并且打破了该项目抓举、挺举以及总成绩3项奥运会纪录。总台央广记者钱程、张文报道。 卢云秀也过了终点，这样的话，卢云秀在这场比赛当中充分展现了自己在比赛过程里的智慧。卢云秀在本届奥运会上的比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他在首日比赛中发挥欠佳，不过根据规则可以将最差一轮的名次去掉。随后的几个比赛日中，卢云秀发挥稳定，总排名逐步上升。当预赛全部结束后，他已经排名第一位，为冲击金牌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最终，卢云秀拿到了这枚他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卢云秀， 其实我首先应该感谢我的国家吧，因为我感觉有国家的强大，然后能够让我有这样的好的环境去进行训练，包括我所有的一切的器材，包括所有的支持，然后还有以及我们各个省市、我们协会。 所有人的付出与努力，我们在这之前的一些合练训练，大家都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在男子帆板 RSX 级的比赛中，毕坤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铜牌，也为中国男子帆板实现了奥运会奖牌0的突破， 非常轻松，有了，漂亮，这把起来之后 总成绩374。 举重赛场上，37岁的老将吕小军以抓举170公斤、挺举204公斤、总成绩374公斤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且打破了3项奥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第5枚金牌。其他比赛中，由徐嘉余、严子贝、张雨霏和杨俊轩组成的中国队在4×100米男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摘得一枚银牌。00后小将王简嘉禾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排名第5。蹦床赛场，第4次征战奥运会的老将董栋发挥出色，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银牌。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30例，江苏19例，湖南6例，重庆2例，辽宁、福建、四川各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7例，本土12例，湖南10例，福建2例。现有确诊病例971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亿3739.5万剂次。 近期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聚集性疫情已先后波及多个省份。截至目前，本月全国累计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28例，接近此前5个月的总和。已有14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疫情短期内仍有继续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风险，但我国的防控措施仍然有效。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截至7月30号24时，江苏南京疫情相关联的病例已累计报告262例。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表示，疫情已向江苏省内其他地市或省外扩散，短期内仍然还会有继续向其他地区扩散的风险，但是我国的防控措施仍然有效。要加强风险人群跨省跨区的协查，加强全员核酸检测和风险区域管控指导，发现感染者的地区迅速划定风险区域，采取严格的封闭管控措施， 第一时间开展重点人群重点场所的排查和管控，确保在最短的时间以最有力的措施切断传播途径，果断地扩大包围圈，加大排查筛查的范围，坚决不放过一个潜在的感染者，确保将传播的风险尽快控制在管控范围之内。 现有的研究和观察提示，新冠疫苗对预防德尔塔病毒的保护力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专家表示，现在的疫苗对德尔塔病毒仍然有良好的预防和保护作用。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表示，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需要对全人群进行第三剂的疫苗接种。 初步观察呢，对已完成免疫接种1年以内的普通人群是暂没有必要进行这个加强针的接种的，但是对于完成免疫6到12个月并且呢免疫功能较弱的老年人和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以及因工作需要呢要去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以及我们在国内从事高风险职业的这些人群呢，是否有必要开展加强针呢？以及什么时间开展加强针的接种呢？正在进行这个研究。 今天上午，南京召开第11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从今天开始，南京暂停全市所有景区室外部分，用10天时间对禄口机场进行全面消毒。总台驻江苏记者景明、江苏台记者童森报道。 7月31日起，南京对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进行了调整，将江宁区湖熟街道周岗社区维和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与花台区景明家园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南京暂停全市所有景区室外部分，消除疫情传播隐患。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表示，南京将对禄口机场全面消毒。 在国家和省这个指导下呢，我们已经制定了机场的总体消杀方案，准备用10天的时间对机场进行全面消毒，同时对机场工作人员居住地及环境 正制定消杀方案进行周末消毒。 杨大所表示，八月初南京将在低风险地区有序地组织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并按照先急后缓的原则有序安排人员接种。 接种点呢，将根据这个预防接种系统当中应接种人员的一些信息，通过电话、这个微信、短信等方式，按照这个先急后缓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通知相关人员。尚未收到通知的这个市民呢，也不要着急，不要这个自行前往这个接种点。 另据报道，昨天河南省郑州市在二七区排查发现一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调查出来的无症状感染者周某某在郑州的密接及次密接人员均已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核酸检测均为阴性。今天中午，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告称，调整部分社区小区风险等级，对中高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管理，限制人员流动，最大限度严防疫情风险传播。对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实行闭环管理，停止诊疗工作，要求新郑机场、高铁东站、郑州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全市各居民小区、宾馆酒店等住宿功能场所、室内密闭公共场所等恢复查验郑州健康码。即日起，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郑，确需离开郑州的人员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截至今天凌晨，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5例，均在永定区，所有景区景点已于昨天上午关闭。滞留游客在离开张家界之前，需配合完成三次核酸检测，配合酒店、旅行社所在街道、社区、村居做好居店自我隔离，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非必要不外出。相关旅行社、酒店、疾控部门等将为居留游客提供服务。如果完成三次核酸检测，符合离张条件，张家界市旅工委将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有针对性地介绍安全离张的各种途径。此外，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一名8岁儿童核酸检测呈阳性，所在地实行封控管理。 近期受疫情影响，全国多地发布防疫出行紧急通知，非必要不出省不离市。正好赶上暑期，很多人其实早早就定好了出行计划，这两天也不得不取消或延期。但在退订过程中，由于航空公司的政策不同，有用户反馈说改签退票的费用太高。总台央广记者李阳报道。 北京的易女士原计划今天飞长沙，跟株洲的家人会合后再从长沙飞三亚，由于湖南株洲出现疫情，出行计划被迫取消，他只好退掉此前订好的机票。但由于首都航空一直没有出退改签政策，如何退掉机票成了问题。 昨天我跟去哪网沟通的时候，去哪网的客服跟我讲，你可以先按照疫情的那个去退，如果没有通过，为了避免损失，你就先走自愿退，等疫情政策下来之后，你再到我们这儿申请补退。 今天易女士再次联系了去哪儿网的客服，客服说他们也是通过代理购票，航空公司不给补退政策的话，公司也不能补退。去哪儿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徐女士表示，数据显示29号这一天平台总咨询量达到了日常的3倍，退订量达到日常的4倍，目前无论是航空公司还是平台的电话都不好打，这也加剧了消费者的焦虑心情。对于易女士遇到的问题，去哪儿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徐女士回应说， 机票的所有申请都是由航空公司来审核的，因此我们建议消费者尽可能的等待政策推出后再提交。我们在退票的界面呢会提示是否符合疫情的退款，从而帮助消费者来判断，一旦在政策推出前来提交的退票的话，那么一方面呢先按照客服的提示提交相关证明，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等待航空公司的处理结果，那么我们平台也会尽力去为消费者来争取这种补退的。 在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深山看来，在疫情防控前提下，如果让旅客承担退票费是不合理或者是不公平的。 按照我们以往的这种处理和相关的法律规定来看的话呢，这个时候机票应该是全额的退还给旅客。现在有一些航空公司可能政策出台的比较慢，那么我们说旅客呢也可以等一等相应的这种政策，然后看自己符合哪一类。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一周年。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全球位置服务平台已在全球20多个国家开通高精度服务，全球用户数超20亿。 自今天起，铁路12306网站售票改签服务时间由每日5点至23点30分调整为每日5点至次日凌晨1点，提供每日20小时售票改签服务，同时继续提供每日24小时退票服务。 湖南将统一全省医疗保障政策，确保今年年底前全面建成全省统一医保信息平台。 日前，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过渡期违规电动三四轮车通行规定，将加强通行秩序管理整治工作，对违反通行规定的行为依法查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点30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亿9655万3009例，累计死亡病例420万0412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点21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481万4925例，死亡612388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表示，随着更具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株广泛传播，世界有可能失去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总台驻瑞士记者易欣报道。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明显上升，上周的全球新增病例数接近400万例。世卫组织预计，未来两周内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将超过2亿例。 On average, in 5 of WHO 6 regions, 平均而言，在世卫组织6个地区中的5个地区，过去4周的感染率增加了80%，或几乎翻了一番。在非洲，死亡人数在同一时期增加了80%，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传播的德尔塔变异株驱动的。现在至少在132个国家发现了德尔塔变异株。 谭德赛警告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已经出现了4种令人担忧的变异毒株。只要病毒继续传播，就会有更多的变异毒株出现。人员聚集和流动性增强，一些地区放松公共卫生措施，以及疫苗接种的不平等，将加剧这一风险。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正处于危险之中或正在丧失，许多国家的卫生系统也不堪重负。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目前数据显示，世卫组织列入紧急使用清单的所有疫苗都可以对包括德尔塔变异株在内的所有变异株提供针对重症和住院的重要保护。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主管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德尔塔变异株最为令人担忧，它的传播力更强，病毒载量更高，但目前数据显示，这种变异株并没有造成新冠肺炎死亡率的上升。世卫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在发布会上回答问题时指出，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应去政治化。瑞安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卫组织各成员正就下一步的病毒溯源工作进行积极的沟通。 本台消息，美国延长联邦租客驱逐禁令的提案30号因未能获得足够票数支持未能通过。联邦租客驱逐禁令按照此前计划在31号到期。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雨华、童林、影静，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I can feel your heartbeat.